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他。他能够销售成功吗？节目中我们来关注。然后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新加坡，来了解新加坡为古迹保护专拨基金。那么新加坡这样一座年轻的国家，它的古迹是什么样子的？节目里来听介绍。最后我们还要了解一下加拿大的卡尔加利市有意申办2026冬奥会的相关情况。好，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的房地产发展趋势。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最新发布了一份2018年年度报告，报告说近一年来外国人在美国购房金几乎是跌回了2016年的水平，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库存不足而推高的房价，美国国内持续增长的就业率以及相对仍较低的利率，让外国人不得不和美国国内买家竞争有限的房屋供应。而在外国买家当中，中国、加拿大、英国、印度、墨西哥这五国的买家占据了外国投资者在美国房产市场投资的半壁江山。而外国投资者看好美国的房产市场也呈现了极大的一个地域分化。总体来说，外国购房投资者主要是集中在了佛罗里达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而其中中国买家最青睐的则是加利福尼亚，有 38% 的来自中国的住房投资选择了这个州。进入8月，加利福尼亚的房屋交易史上出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的一块房地产估值，这个地产估值高达10亿美元。一块10亿美元的地产，它是什么样子的？谁可能会对它产生兴趣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报道。 这个创下10亿美元挂牌价纪录的地产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比弗利山庄。要注意的是，它只是一块土地，所以上面并没有房子。这条私人道路通往的是美国第一个10亿级美元的私人住宅，它被称为比弗利之山。这块地的面积比迪士尼乐园占地还要大。这个地段并由著名房产经纪人亚伦·科曼以10亿美元的价格代理。科曼表示，这块售地价格破纪录的原因有四个。首先，这个物业位于世界上最昂贵的邮政编码之一90210地段的最高点。其二，土地面积约139万平方米，可以作为住宅区。第三，这里拥有洛杉矶最好的观景点。第四，隐私权。然而事实是，10亿美元的要价，不论买家多富有，这都将注定是一个困难的买卖。而同时，经历了几年房价回升的美国地产市场在目前开始出现疲软。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最近发布的2018年度报告显示，在最近的一年中，外国人在美国购房的金额同比下降了21%，从1530亿美元降至1210亿美元，占全美1.6万亿美元同期房屋销售量的8%，其占比同比下降了2个百分点，这使得美国房地产的交易行为出现了降温，几乎跌回2016年的水平。其中，在曼哈顿的房价遭到的打击最大。房地产经纪公司道格拉斯·艾利曼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纽约曼哈顿区的购房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17%，至2629套，这也创下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以来第二季度的最低成交量。同时，二季度曼哈顿房屋库存共6985套， 同比上升10.7%，为2011年以来二季度的最大值。因此，随着美联储进一步加息，可能美国房地产市场会面临新一轮的疲软，或者也使得豪华住宅市场，包括这个10亿美元挂牌价的地产，更加难以成交。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30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告别了加利福尼亚的天价地产，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大家的印象里，新加坡是一个年轻的国家，而最近新加坡为该国的古迹保存专门划拨了一笔基金。您可能会好奇，在新加坡他们的古迹是如何定义的，有什么样的古迹呢？好，我们就来听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主播邱盛阳先生来给大家做介绍。 大家好，我是新加坡新传媒集团的节目主持邱盛阳。那如果说你是做一个旅游爱好者的话，你到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去旅游的话，是不是都非常注重他们的古迹建筑物呢？那在古迹保留方面呢，不单单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自己文化的重视，也是在留给后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最近新加坡国家古迹基金已经拨款了211万新元来协助修复一些历史古迹建筑物。那这200多万元的基金呢，主要是发给一些公开让这些公众人士参观而且是非盈利的古建筑物用来维修保养的。其中有6个国家古迹呢是展开了修复的工作，包括了这个墙壁有一些裂痕，还有进行一些树木啊，对这个古迹是不是有影响。而与这些树木呢都是历史悠久的树木，那必须要请外国的玉木专家来评估这棵树木对这个古迹有没有影响，包括了树根的倾斜度会不会压到这个古迹，同时呢这个树木对这个雷电的影响导致这个雷电劈中了这个古迹，这也是非常专业的这个问题。那其他的保养古迹方面包括了白蚁的问题啦，还有呢就是一些鸟类的粪便的问题呢，都必须要钱去维持这个古迹的保养维修等等。那新加坡的古迹呢是分成两大类的，一类是这个非盈利的，而且是免费的，公开让公众人士去参观的。那另外一方面的古迹呢是由私人企业甚至这个团体去领养，包括了收门票啦，包括了用这个商业用途啦，所以这两种古迹呢是不同的概念。那只有非盈利而且是公众人士允许参观的古迹呢才有资格申请这个古迹的维修和保养基金。那如果说你是最近有看新闻的话呢，你就会知道了，在某些国家啊，我们举个例子，就说印度的这个泰姬陵，哇，它是一个所谓的文化遗产，但是最近的就发觉了有很多这个蚊子的大便，而这个蚊子不是普通的蚊子，其实它大便呢，使到整个纯白色的泰姬陵竟然是变成了墨绿色，同时呢，泰姬的柱子呢，也因为年久失修，包括了地震啊等等的问题呢，已经开始有了这个倒塌的这个危机了。当然在新加坡呢某些古迹呢是没有被好好的保留了，包括了新加坡的国家剧场，那还有一些庙宇的古迹是因为受到的天灾啦或者说评估的错误呢而没有被保留起来，而然而却还是有大部分的古迹呢是受到了新加坡政府的成立的这个古迹保留局所保留下来的。新加坡政府呢，虽然是早在1971年就颁布了有关保护古迹的这个法令，叫做《保存古迹法令》，但是呢，一方面是缺乏了经费，第二是没有人手跟专业人士，因此有不少的古迹呢都受到这个破坏了。到了1993年8月1号，才成立了文物局，目前呢是负责管理了10多所有关这个古迹，包括了这个新加坡的博物馆、亚洲文明博物馆、土生华人博物馆、美术馆，还有呢就是最近加入的新加坡孙中山南洋纪念馆。 有历史的古建筑物呢，是保留着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人民的集体的记忆，因此呢，保留跟维修古迹是一个任重道远的项目。尤其是一些宗教的庙宇，像这个基督教、新都教、佛教、道教一些庙宇都列入了这个古迹，一方面也能够体现出新加坡多元种族、多元宗教融合的特色。新加坡的历史虽然是短，但是还是有不同的特色的古迹保留着，值得大家去参观的。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眼下正值暑期，下面我们的话题呢是关于孩子的。八月对于中国孩子来说呢仍是暑假，而在很多国家八月已经是夏季的开学日了。八月一号，全球多国结束了暑假，进入了新的学期。在墨西哥，历史最悠久的全国最高学府自治大学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学生，他年仅12岁，叫卡洛斯。小卡洛斯今年已经通过了这所大学的入学考试，带着自己最喜欢的毛绒熊走进了大学校园里。他说，在过去的学校里，自己很难找到能够聊得来的伙伴，他希望走进大学里能够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好，一起来认识这位墨西哥的学习天才卡洛斯。 卡洛斯在校园亮相，接受媒体采访，专业是生物医学物理。据多家媒体报道，卡洛斯先前觉得按部就班的上学实在无聊，开始自学微积分和物理，9岁起参加一些大学项目，涉及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学，引起了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注意。这个来自墨西哥中部城市瓜达拉哈拉的男孩不太喜欢别人用天才这个词来形容自己。他说，其实自己的大多数兴趣爱好和其他同龄人没什么两样。 Pues me gustan los juguetes de construcción Lego. También, pues, pues me gusta jugar a lo que todos los niños, ¿no? El fútbol no es de mis deportes favoritos, pero juego, ¿no? Me gusta el béisbol.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说，卡洛斯入学后没有特殊待遇，校方对待他和其他普通大学生没什么两样。卡洛斯的父母告诉记者，他们为儿子骄傲。 刚才的采访中，卡洛斯的声音呢是稚气十足，在全程采访中，他一直抱着自己的毛绒熊，落落大方地接受了媒体的提问。他说自己其实很喜欢玩乐高，和同龄人一样也喜欢踢球，不过他也承认自己和同龄人有时候很难聊到一块儿去，希望进入大学以后呢，能够找到心灵相通的朋友。小卡洛斯稚气十足的回答引发了现场的阵阵笑声。好了，下面呢，我们就要把视线转向一个小卡洛斯在采访中提到过的企业，这就是丹麦的乐高集团。乐高是用塑料块做成的一个拼插积木，它被赞赏为是目前全世界做的最成功的玩具，无论是在儿童世界还是成人世界，在全世界都有大批的粉丝。那么乐高最近呢开始采用甘蔗作为新的原料生产出乐高拼插玩具。令人称道的是，植物原料做成的乐高拼插积木和塑料做的完全分不出来。来听报道。 从1963年开始，乐高所有积木产品的原料是从石油化工原料中提取的 ABS 塑料。今年3月起，乐高宣布推出绿色积木，把部分积木的原材料从石化塑胶改成纯植物材料。此后，乐高大量采购甘蔗，从中提取成分，制作出生物塑料积木。在博物馆内，我们可以看到大量长得像植物的积木块。乐高指出，用植物塑料做出的绿色积木与传统塑料制作出的产品没有差别，儿童和家长不会注意到新旧材料外观上的差异。 These pieces that you see here And they're made from a material called polyethylene. And normally that comes from crude oil. But with this source, we've taken sugarcane and converted that into ethanol, which we then convert into polyethylene. So it's essentially the same material, but the sourcing of it is different. 乐高还表示，到2030年，公司所有的乐高积木与包装将100%使用可持续材料制造。同时还承诺，这些甘蔗原料都来自人们种植作物，绝不会因此而破坏地球上的热带雨林。 We're a company that deals, you know, exclusively with children, and children ultimately inherit the planet. And for us,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re not ruining the planet, making a toy for children.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2022年冬季奥运会将在北京和张家口市举行，那么它的下一届就是2026年举行的第25届冬奥会，眼下呢正在申办的过程当中。目前有七座城市有意申办，分别是日本的札幌、奥地利的格拉茨、瑞士西勇、加拿大的卡尔加里市、土耳其的埃尔祖鲁姆、瑞典斯多哥尔摩。另外呢，意大利的米兰、都灵、科尔蒂纳、丹佩佐三城准备联合申办。最后的名单揭晓，将于明年十月于意大利米兰举行的冬奥会全会上来进行。对于冰雪运动强国加拿大来说呢，冬奥会已经多次举办过了，这一次卡尔加里市举办冬奥会有什么意图呢？眼下人们的支持度又怎么样呢？好，我们一起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对此的介绍。 已经在1988年举办过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加拿大西部城市卡尔加里，几个月前似乎已经蓄势待发，准备竞办2026年的冬奥会。但现在天平似乎又开始回摆，国际和国内的因素给卡尔加里是否参加竞办冬奥会带来了新变数。 The poll shows support for that has dropped by 7 percentage points in the past few months. Pollster Janet Brown says that should be a concern for pro-Olympic forces. I think they have to get it up to a very comfortable level, because a bare majority may not justify the risk. A key concern is financial risk. The city says it will know in September how much federal and provincial money there will be available if Calgary is named the host city.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国内的因素是支持竞办2026冬奥会的卡尔加里民众的数量明显下降。民意测验显示，现在只有一半的卡尔加里市民支持主办冬奥会，比几个月前下降了7%。 Daniel Gold is with the group No Olympics Calgary. He says voters in Switzerland and Austria have already rejected Olympic bids, and he expects Calgarians will be no different. As cities get more and more information, we're finding that the appetite of the public to host a Winter Games with the IOC is decreasing rapidly. 卡尔加里反对再次主办冬奥会的民间组织指出，市民们担心的主要是主办费用过高的问题。加拿大联邦政府和阿尔伯塔省政府在今年秋天会明确能为卡尔加里主办冬奥会提供多少资金。卡尔加里2026年冬奥会竞办筹委会的测算是，主办2026年冬奥会要花费46亿加元的经费，其中只有一半可以被主办冬奥会的收入所抵消。但已经有批评人士认为，这个主办预算被明显低估，因为2010年加拿大温哥华和威斯勒联手主办的冬奥会花费了77亿加元。卡尔加里主办2026年奥运会的费用相对较低的一个因素，是因为有1988年冬奥会留下的一些冬季比赛设施可以利用。国际方面的因素是，愿意主办2026年冬奥会的国际城市不但数量少，而且热情不高。2022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只有两个城市参加了竞办，中国的北京和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结果是北京没有悬念地拿走了主办权。国际奥委会星期一公布的合同显示， 今后主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可以从国际奥委会得到5亿美元的赞助，主办夏季奥运会的城市可以得到10亿美元的国际奥委会赞助经费。这一赞助措施的目的是缓解奥运会主办城市越来越沉重的主办奥运会的财政负担。现在主办奥运会所需的经费与20-30年前相比相差巨大，其中增长最快的是防范恐怖袭击的保安经费。这么沉重的财务负担已经让不少想竞办奥运会的城市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目前在考虑是否参加竞办2026年冬奥会的城市有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日本的札幌、加拿大的卡尔加里、土耳其的阿尔祖鲁姆、奥地利的格拉茨和想要联合竞办的意大利几个城市。卡尔加里还有6个月的时间考虑是否参加竞办2026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竞办城市的报名截止日期是2019年1月，国际奥委会将在明年9月份公布2026年冬奥会的主办城市。 我们继续把视线停留在加拿大。今年7月22日深夜，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的希腊城街区亚历山大公园发生了一起枪击案，导致了2人遇难，13人受伤。这是2018年多伦多一系列枪击事件中死伤人数最多的一起。在这起枪击事件中，枪手费萨尔·侯赛因和警方交火之后自尽，其作案动机至今仍不明朗。多伦多警方表示，目前也没有证据显示枪手行为和极端组织有关系。枪击案发生之后，亚历山大公园成为了民众自发悼念遇难者的纪念园。加拿大总理特鲁多8月1号在纪念仪式上也特意来到了现场。而进入2018年多伦多地区出现的一系列枪支事件，也使得控枪问题成为加拿大社会的舆论焦点。多伦多市也希望人们能够重拾对该市治安的信心。好，我们来听报道。 加拿大公安部长办公室的发言人斯科特·巴德斯利表示，公安部长和多伦多市长谈到了如何联手加强打击枪支犯罪。他说，如果人们走在街上感到不安全，害怕自己遭到枪击，这显然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多伦多市长的发言人唐·佩特则表示，市长和公安部长讨论了有关帮派枪支暴力的各个方面，以及多伦多和联邦政府如何共同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证实，公安部长承诺将会尽一切力量来帮助多伦多。近日来，多伦多连续发生枪击案，从上周五6月29日到现在，已经有11人遭到枪击，其中3人死亡，其他人受伤。多伦多警方称，上个星期五，一名21岁的开车女子驾驶愤怒，从车里拿出一把手枪射击另外一名年轻女子，导致该女子胸部中弹，同时还射伤了一名正好骑自行车路过的69岁男子。另外，上星期六晚上，当地的2名说唱歌手也遭到枪击而身亡。警方的调查人员正在要求公众提供有关线索。多伦多市警察局局长马克·桑德斯表示，今年多伦多发生的枪击事件90%和帮派活动有关。今年到目前为止，多伦多市共发生52起凶杀案，其中23起为枪支导致的死亡事件。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多伦多共有27起凶杀案，其中有16起为致命的枪击事件。多伦多市长庄德利一直表示，多伦多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现在他对枪击事件数量激增表示严重担忧。他告诉记者，我们必须集中力量，通过三级政府和警方的共同努力来打击枪支犯罪，这一努力需要多个政府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庄德利同时表示，多伦多市将向联邦政府申请打击犯罪项目的资金。多伦多警方称，近来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突袭活动，打击帮派犯罪，但帮派活动将会继续存在。